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要在月底的时候播一次星辰大海送给谁，是不是？ 可是现在才到14号，哎， 14，昨天我就已经看见有人在蹲守了。一个月还未过半就开始蹲守，这事儿弄得心里也挺慌的。 那你接守着哈， 换一首黄霄云吧，好不好？带来的和从前的自己相遇。来，欢迎各位光临正午有星光，正式的开启在今天的节目。大家好，我是王威。 大家好，我是千纯。 今天我们也是选择了一个话题，让各位跟曾经的自己相遇一下。 哎呀， 曾经看过的金庸的 小说， 或者说是小说改编的电视剧， 那真是可以追溯到自己的初中的时候。 没错，然后大家来看一看里面有哪些情节。我们的话题设置的是有哪些情节你希望能改变一下、改动一下的。 没错， 或者你就想一想有哪些情节让你印象深刻。 哎， 印象深刻一定会让你说，就觉得心里有一点，或是难过，或是开心，或者你也许会希望它有一个不同的转变。 嗯， 所以我们就顺着先从你印象深刻的说吧。那在这儿呢，因为金庸猛地一提起来，可能那首诗什么"飞雪连天射白鹿"，这大家都能记得。 对， 但真正都有哪一些，我们先帮各位来数一下。 对，就是故事情节，可能大家还想说，哎，好像一下子想不起来，因为毕竟很多哈， 对， 大部头的作品。 来，我这边先大概数一下小说作品都有哪些，好不好？大家从里边挑你曾经看过电视剧或者看过书的，《书剑恩仇录》。 哦，对，看过。 碧血剑。 嗯。 《射雕英雄传》 那必须看过好多遍，《 雪山飞狐》 天哪， 还这个好老啊！ 哦，《追梦人》还是他的主题曲呢，看的是不是一版？ 然后《神雕侠侣》哎， 翻拍好几版， 《飞狐外传》 《 白马啸西风》这个不太熟了，哎，《倚天屠龙记》不同的版本吧， 《 鸳鸯刀》 陶小弟的版本， 对，《 鸳鸯刀》少， 《连城诀》 《 天龙八部》 多， 《天龙八部》 看的太多了， 对吧？然后这个《侠客行》。笑傲江湖， 侠客行这是小时候看的了， 对不对？然后《鹿鼎记》这 ，《 鹿鼎记》是不是有的说啊？ 陈小春演的那一版， 没错啊。然后这个当然还有张卫健那一版，哎， 那还有梁朝伟那一版， 对，没错，还有电视剧的这个电影的版本哈。 是的， 然后《越女剑》等等，欢迎各位打开思路。想一想过去有哪些情节让你印象深刻的，有没有你甚至自己想要去进行一些改编的情节。听到了一首歌，离各位最近的吧，因为这个在舞台上我们最近也听到了陈小春带来的现场版本。我们回归到那一个上来画面一看就是鳌拜转过身来一声怒吼的版本，最初的叱咤红人陈小春。 高给王林周人最意搭救当真自然之志，小流民变叱咤红人，搞搞真变当真，时运最高任佢天朗落眉，自会有新计，时运会低让我反转一切，运气发挥全部会上位，智慧加啲气势，即使世界调转亦是极限，时加啲方式加啲创意，一身充满笑装傲气，想痛快抉择搏一次，不过我确实冇胆试，随时随地细神劈完，哪里结果亦无打算，江湖情在广东连场，始终太难取舍，全部借你让我可以自由，做我最潇洒情分满泻，让我吹足七个未会算多，齐共我唱歌，智慧加啲气势，即使世界调转亦是极限，时加啲方式加啲创意，一身充满笑装武器，想痛快抉择搏一次，只要你放纵够胆试，加啲智慧加啲气势，想要世界调转亦未系难事，加啲方式加啲创意，一身充满笑装武器，痛快爱人百千次， 将世界变局拆开，我有我地我海，自自在在全合意。 这一段的时候已经成为鹿鼎公了，韦小宝要 哦是 转过来、 哦、你刚才演的不是韦小宝、 啊、慢动作叱咤红人，来自于陈小春，非常经典的一个版本哈、嗯、然后这边好先生对不对提到了说，哎，韦小宝还是可以考虑一下，你想考虑一下干什么？ 哦他想把自己变成男主角 啊， 然后在里面去演，可以啊， 可以可以， 很好啊。 现实生活中缺失的在那个剧情里给你补满意了。 我们见过很多这种人会进入到小说的情节、嗯、甚至进入到电影当中， 对， 虽然都是很欢乐的一些穿越片， 嗯， 但是呢好像整个过程都挺坎坷的真正活在一本小说里面挺累的， 嗯 啊、对，你好比说这边看到鹿鼎记在里面，韦小宝容易吗？对、嗯、最后这样先开始一定要就经常遇到各种向他索命的人， 对 对不对？ 都不容易， 解决各种问题、 嗯、 各种危机，游走在不同的帮派之间、哦、隐藏身份，最后被发现、嗯、还要带着几个老婆跑路、嗯、太难了。 但你会觉得他真的是充满了智慧， 是 嗯，可爱， 真的是，就让我自己去做这样的一个角色不太累了 no 做不到，凭借什么妾身做不到、啊、 是的，要是我的话就留在扬州好好待着就好了 这边看到小沈的留言，他说啊，他给我发了一张图，一个傲娇的小啾啾哈，也、嗯、低调两个字打在脸上、 哎、 说能和贫森打成平手的世上没有几个人，北乔峰避而不战，南慕容简直是浪得虚名。对，我们记得97版的那个《天龙八部》里面，鸠摩智真的是一个出场自带喜感的人，他有很多的经典语录，也经常被我们金庸迷拿来笑谈哈。 是， 对，走到哪儿都觉得没有问题，我平躺，结果总是被打脸。 就是自己太过自信。 是， 但是呢，就降一个人，降的挺好的。先开始、嗯、段誉、嗯、拉着人家到处跑啊，给人点上，给人定上，对不对？ 嗯。 所以这边费劲就说了，哎，小闪白儿，你是想化身段誉打一打鸠摩智的脸吗、 嗯看到了？ 希望如此吧。来，继续听到了一首歌。今天其实我们准备的这些歌曲相对来说比较有限了，比较经典的一些，但是呢，相信这些旋律都能够勾起各位的回忆。听到的这一首。嗯， 会转眼远逝，为贪真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啊啊、舍不得摧残俗世、啊啊啊、躲不开千般的恩惠，找不到色相代替，参一生参不透这条难题，跟风品雨装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片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勤狂，天阔阔雪漫漫风随浪狂，这沙滚滚水皱皱笑逐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跟风品雨装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片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勤狂，天阔阔雪漫漫风随浪荡，这沙滚滚水皱皱笑逐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啊啊、舍不得追赞俗世、啊啊，躲不开痴恋的恩惠，啊啊、找不到色相代替、啊， 揸得当这条难题，跟风吻雨装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请雪拼也未绝望，拈花把酒便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随动荡，这沙滚滚水皱皱笑尽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跟风吻雨装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请雪拼也未绝望，拈花把酒便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随动荡，这沙滚滚水皱皱笑尽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跟风吻雨装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请雪拼也未绝望，拈花把酒便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随动荡，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跟风吻雨装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拼也未绝望，拈花把酒便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随动荡，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 周华健一首难念的经啊， 我很担心大家听着这样的那个音乐就想说我还想回去再重温一下那个剧、 啊、 把 iPad 打开 Why not 合上，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因为你看哈、啊、这边有深入下滑说了，我顿首爱江山更爱美人、嗯、如果锁定听我们节目、 哎、 可能会听到很多金庸武侠小说的主题曲和连续剧的片尾曲， 是啊、嗯、这个别蹲了好不好、嗯、今天选的歌是真不少， 嗯， 首首都这样其实也挺累的、 嗯、 啊，我们把它拆分一下，也精选一下，稍微跨开一些。 嗯， 这边说深入下滑说弟弟刚才说韦小宝太累了，然后就难念的经、嗯、你是不是觉得七个老婆累？我怎么觉得你应该去问韦小宝 对，这边还看到有听友说了哈，说这个小时候看《倚天屠龙记》，心心念念周芷若和张无忌在一起、 哎、 特别讨厌赵敏的性格，哎，他还真的不是独一份儿。 没错， 刚才还看到谁December 也说了哈、 嗯、 真希望周芷若和张无忌恩爱秀到老，别跟仇人似的。我觉得他们可能是看第一版的《倚天屠龙记》， 嗯， 因为那时候周海媚确实比叶童更有观众眼缘。 那是， 嗯， 就是小时候其实对于整个嘶吼式的表演，马老师 豪小弟 其实留下了就不可磨灭的阴影。 嗯， 对，尤其是他有一段时间被关在地牢， 嗯， 有这么一段情节，那一个画面依旧让曾经那会儿上没上小学的我内心想起来都显得十分的难过跟彷徨，然后他脸上的表情总是那么的夸张，让我不由得就把目光转到了所有的其他女配角身上然后在里面就整个周海媚下了一个定义，就是如果看不看小说，我觉得看不看其他版的电视剧的时候，像我们小时候心中种下的一个种子，就是以后再重拍所有的这个周芷若的演员都应该奔着周海媚的那样的一个角色去找。 嗯， 对，很高兴在之后我们也确实看到了后面的一些版本里面其实都是 圆圆， 对，都是高高的颧骨， 嗯， 然后圆圆的脸， 大大的眼睛， 没错，大大的眼睛让我们觉得好，有只要是周芷若这个角色对位就 OK 了、嗯、 关键那个气质也一定要楚楚可怜， 没错， 而且其实周海媚那时候她确实演出了一种反差感， 对， 就是前期非常的温柔似水， 对， 而且不是装出来那种感觉，不是柔弱的那种感觉， 嗯， 但是后期确实有一个反差， 没错， 变得很凶狠， 一皱眉的时候、 嗯、 建议横过来，你就顿时觉得说还是有一点畏惧， 演技是到位的， 但是是恨不起来的， 对， 这个还是挺好的哈、啊、周华健连着两首吧，就谁让人家就都唱呢、 嗯、 是不是，接下来这一首歌曲 一声，快活一声，悲哀一 洒心中，被玉环苍天作弄。我笑我狂我疯，天雨地风起云涌。我醉一片朦胧，恩和怨时幻时空。我心一场春梦，生与死一切成空。 即使黑化了的周芷若也是我心里的白月光，这不是我说的啊，小仙女儿说的。 还有听友说了，赵敏去张无忌婚礼抢亲，哎呀，张无忌和周芷若结婚该多好呀！想魔改这一段， 在我们心里应该已经魔改过无数遍了。 对， 他们就是应该在一起的。 他们走进那个结婚殿堂的时候，两个人要拜堂的时候，咔，全剧终。 没错，从一开始他们俩第一次见面，俩人好上了，结束。 就五集啊， 后边说实话真的就是自从周芷若黑化了，后边的情节我都不记得了， 是吧？ 啊，对，没错啊。这边还有很多歌曲大家都在等啊，包括爱江山更爱美人李丽芬，我们连着这个其实已经三首歌了，对，然后再放会有一点点的累，时间也不太够，那有个五分多钟的，所以继续我们欢迎各位自己再回想一下，在当时看到这些故事情节的时候，甚至每一个演员脸上的表情的时候，对你有着怎么样深刻的印象，有没有哪一段你希望是改编一下的？ 对，你特别喜欢哪个人物，你希望他的结局不一样哈。 哎呀，周慧敏的小梨窝到现在自从你们说了以后就刻在我的脑海当中。 还有高圆圆的大眼睛， 对，现在重温其实容易了，因为在网上其实大家都能找到相应的资源， 随时啊， 原来你就只能真的是蹲在这个暑假的电视机前， 而且每天就两集， 你看他放到底哪一部， 急死人。 哎呀，

听到这首歌的心情就好像你已经准备好了饮料零食，已经坐在电视机前等着一分钟一整以后即将开播的金庸的这些小说改编的电视剧， 就是心里满怀期待的那种感觉， 特别开心。爸妈还上班去了、嗯 哎、 不在家，空调开好、 嗯、 裹好小被子、 嗯、 旁边的冰镇饮料加上这么一包薯片，津津有味的等着接下来两个小时，就算中间插播的广告会特别的多、 嗯、 I don't care， 正好给我一个上洗手间的机会啊！ 其实关键两小时之后可能又空虚了哈。 就是， 对，我们这边看到有听友说提到这个乔峰，是我昨天还在想说如果要魔改一个结局哈、 嗯、 我觉得一定是乔峰不要死。 对， 我当时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是上初中嘛，我看这个小说，当时还有租书你知道吗，有借书，这一套一套的借，五毛钱一本嘛、 嗯、 一本一天五毛钱、 嗯、 然后我就坐在我们家里看，我妈妈那时候在暑假在做家务，我就记得当时我看到乔峰跳崖那一段，我一下把书合上，我在那整整的、 哦、 我自己哭了五分钟，把我妈吓到了，我们说你怎么了，看书看得这么投入、 哦、 我说对呀、啊、乔峰死了，我就不能接受那个结局然后我看听我就说对，希望能够魔改这个结局，乔峰不要死，然后他穿越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当了一名录音师哈。 火那也是挺，那基本上跟他爸爸是差不多的找一个地儿做一个扫地隐藏起来、 哎、 是不是、 嗯、 对，然后实际上是个高手。 嗯， 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上来他告诉我这个基本上叫什么降龙十八掌、 嗯、 天下无敌了呀。 对啊， 是吧，你除非说斗转星移一下子、 嗯、 但是我觉得他真的就是只要他这一招使出来， 嗯， 谁都能够打败。 对， 你要是真说其他的电影里面赵无极这样的狠角色是吧，都能够让这个叫苏灿给打败，就所有的这一些你都觉得无敌了、 嗯、 最后他人没了， 他只有自杀，不然没有人能打败他。 为什么他这么想不开，对不对、 嗯、因为阿朱死了。 那对啊， 所以你要 给 他的结局，你要让阿朱 就是他 改了， 他有些时候真的是反应有一些迟钝的、 嗯、 可能就是很多舞痴都是这一个样子的、 嗯、 好比说这边就提到了，我们先抻一头说、 哎、 有朋友提到说想要找人做朋友的话， 嗯， 那一定要找比如说这个找乔峰对吧， 峰、嗯、 还提到刚才是找这个令狐冲对吧、 啊、 做朋友， 令狐冲， 结果小仙女就说了、 嗯、 不太同意这样的一个观点， 嗯， 令狐冲还是可以的， 嗯， 但是跟这个乔峰做朋友不太行、 嗯、 一方面是在于看不出来阿朱喜欢他也就罢了，他的小姨子阿紫也喜欢他，他还不知道避嫌，天天跟人一块玩挺好对吧， 他觉得我要照顾我这个虽然还没有成亲但是在心里面他是我妻子的妹妹， 哎，何必呢，你看着就着急呀、啊嗯、你看着就着急，你看不出来吗你之前没看过金庸的原著吗， 好想提醒他 能不能在改编的时候把这些都改一改啊、 嗯、 来，仍然那年初夏， 蝴蝶花盛开的那年，我一个人站在海边，望着天空，我好想能拥有全世界，直到所有的语言都时过境迁，那个爱幻想的少年眨眼间已消失不见，角落泛黄的旧照片灰尘遮了纯真的脸，我最爱看的童话都被现实搁浅，耳边的蝉鸣叫不回那个夏天，长大后我终于发现梦离我很远，我最疯狂的那年已经越来越远，纯真的容颜都随季节而蜕变，曾许下的心愿全部都没有实现，已有过的信念都输给了时间，什么也坠入风里面，我最难忘的画面都已经看不见，曾经的那个岁月无法再重演，若还能有一天让我再回到从前，却突然发现渐渐在浮现，角落泛黄的旧照片灰尘遮了纯真的脸，我最爱看的童话都被现实搁浅，耳边的蝉鸣叫不回那个夏天，长大后我终于发现梦里我很远，我最疯狂的那年已经越来越远，纯真的容颜都随季节而蜕变，曾许下的心愿全部都没有实现，有过的信念都输给了时间，像落叶坠落风里面，我最难忘的画面都已经看不见，曾经的那段岁月无法再重演，若还能有一天让我再回到从前，却突然发现未来渐渐在浮现，我最疯狂的那年已经越来越远，纯真的容颜都随季节而蜕变，曾许下的心愿全部都没有实现，已有过的信念都输给了时间，像落叶坠入风 渐渐在浮现。 刚才你还少说了一个 哦，谁 有听我说了？马夫人好像也是， 对对对， 乔峰，乔峰也没发现， 没错没错， 帮主夫人， 对，马夫人不要这样，不要客气，我客气吗？啊，这个，说实话，马夫人其实当时还是留下深刻印象的， 对， 尤其是那一位演员， 嗯， 米雪的妹妹是不是？ 嗯， 然后把里面马夫人就展现出来的，时而成熟，时而有一些风韵，时而又很奸诈，就时而又很可怜。嗯，简直塑造的很完美的一个角色， 反而是一个很有血有肉的形象。 对对对，然后就很多时候你觉得他还挺仗义，就你以为他只是沉浸在对于乔峰的一些可能是权势，权力，可能是他的功夫，可能是他的什么，就这些迷恋当中，后来发现并不是啊，这挺厉害的。然后再之后呢，那一位演员吧，我忘了叫什么了，但是他就是那个米雪的妹妹，后来还演了《寻秦记》里边的。那个林峰的妈妈，就是很有趣的一个角色，他塑造这种角色都很到位。我希望当时他也是，就是跟乔峰起码能长期做一些好朋友。 对，我也这么想， 是不是 想魔改这一段？因为我觉得他对乔峰还是有点真情实意在的， 没错。 然后很多我们看金庸小说的一些里面的女配角，其实大家对这些女配角都还蛮有好感的，比如说里面无名就说程灵素那么好一姑娘为什么要领盒饭， 嗯 啊，那我觉得其实最想魔改的肯定是很多人的结局，比如说程灵素不要领盒饭，阿朱不要领盒饭啊，阿紫不要领盒饭， 对， 然后那个乔峰不要领盒饭，最后在襄阳保卫战里面，这个郭靖黄蓉夫妇不要领盒饭， 对， 总之都不要领盒饭啊。 阿朱就是跟乔峰在一起，好好的把妹妹给驯化了，浪子回头啊，妹妹最后继承了什么？这个除了星宿老仙那边，然后自己还学会了降龙十八掌啊，统领几大帮派，最终合在一起， 极大成就 过了，是不是？就像刚才天马行空说的， 嗯， 这个想要去改编的话。就有一点班门弄斧了， 嗯， 是没错，我们都知道，不可能的事。 但这边我看到了，大家还在想这个小昭的事儿，哎， 嗯， 我们刚才提到周芷若，还有那个赵敏，但是唯独漏了小昭。这边就有哥大爷说了哈，我觉得张无忌要是娶了小昭也挺好的，会怎么样呢？哈， 哎，就是， 哎，然后就有听友说了，张无忌要娶了小昭，是不是就得去海外发展了？而又有听友就说了啊，应该不行，海外好像不允许小昭结婚，可不是吗？就不允许他结婚，所以把他召回去当剩女哈。 哎呦，真的是，就大家想法还是挺多的， 脑洞挺大的， 只不过那会儿好像出国不太容易哈，坐着船也不知道那谁晕不晕船啊。好，这边我们继续，一会儿看到各位的脑洞大开的留言，越想越开了，是不是？特别的好哈，你们蹲了很久，好几首歌让我来选一选，到底先放谁合适？ 爱江山更爱美人， 那就先来这一首吧。好，你让我往上翻一翻， 因为刚才既然说到这个连续剧了， 没有错哈，来走到李丽芬，爱江山更爱美人。 是缘，流着相同的血，喝着相同的水，这条路漫漫又长远。童话当然被绿叶，这一辈子谁来江山更爱美人，哪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好儿郎浑身是胆，壮志豪情四海远名扬，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 这边有听友过来说跑步进场，然后听到了这首歌，正好恰好听到，他说哎呀谢谢，下午搬砖有动力了， 真是 好听的歌，管它五分钟六分钟，你总也觉得听不够，听完了就浑身充满动力的感觉。 没错，听完一首还想要另外一首，然后这边问好多叱咤红人什么之类的，抱歉都已经播完了， 可不那么但是还有很多好歌哈。 没错哈，来继续，我们看到各位的留言，有没有自己想要去改编的或者印象深刻的一些情节。好，我这边已经卡死了 啊，我看到这边有一个听友说、 哎啊、 小昭可不可以弄回来， 弄回来 把它弄回来， 就是哎呦，小昭提到当然还是电影版的里边邱淑贞的那一个 哦，我也很喜欢那个版本，而且我很喜欢李连杰的那个版本， 就是 其实这 是 李连杰第一次啊、哦，对，就那个版本， 对， 我很喜欢李连杰在里面的角色，因为他是第一次黑化，选一反面， 没错， 嗯， 然后当时真的是自己关在一块练这个练功，出来以 后，然 后 练完把它全毁掉， 哎呦，真的是特别让人觉得很过瘾那一个版本， 没错，那个眼神站定的很犀利， 对，那也算个魔改，然后这边还有提到说王语嫣。哎， 王语嫣怎么了？ 是不是要提一提？ 嗯， 会背好多武功秘籍，空有理论没有战斗力那个 啊， 很厉害啊！ 所以慕容复不能离开他。 对，太喜欢了。 是， 就是段誉跟他在一块儿，就是纯是门面上的门当户对。对，然后但是真正在背后应该能运用到更多王语嫣的，可能确实也是慕容复那边。而且我觉得，就是之所以很多男生都特别喜欢。一方面是李若彤，对吧？ 对， 大家喜欢这样的一个演员，他的这个，当然在这个王语嫣里面的一些性格什么的，都会很喜欢。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男生可能在看这个剧的时候，都在自己玩游戏啊、打篮球啊之类的，谁不希望有一个女生 给你指导？ 没有办法在场上跟你一起对决，对吧？你谁怎么说？你女朋友要上来真跟你一打一的时候，打得你没脾气，你也受不了，过来拱你一下，你飞了，特别没面子。但是人家说起来篮球，甭管哪个队哪个球员规则什么的，侃侃而谈，你要比赛之前帮你把对手的这个套路全都分析了，给你研究一套战术打法出来，谁不想要这样的女朋友？ 就是那时候八零后在看那个连续剧的时候，好像还没有智能手机，就觉得这个女生的大脑就是个奔腾处理器呀、 啊， 谁不喜欢 啊？然后边说边支招，对吧？但是真正男生在上面场上打着的时候，然后你在底下也不用太支招，好不好啊？ 对， 来这边我们继续，还是先听歌哈。我推错了，你等我再找一首，刚才也是呼声很高的， 是哪部连续剧的主题？ 同样也是刚才提到的《小宝与康熙》 啊， 张卫健， 你爱我像谁？ 你爱我像谁？对，那样的一个版本，我不知道多少人还记得。来了 ，Here we go。张卫健的这个版本，其实在里面塑造的小宝的形象，跟之前这个陈小春，完全不是一个套路。

出寂寞的话，你好吗？为什么长大就要走散啊？你现在在哪里？隔我多远距离？是否勇敢飞行？有没有人爱你？每当我想起你，世界突然安静。你也一样吗？青春有你出席，不是为了让你缺席，好想沿着回忆狂 后面的这一段吉他蛮有那个年代感的， 嗯， 看到了很多当年的一些 TVB 的或者是台湾地区拍的这些金庸的改编的剧所用到的配乐，也会用到比较激烈的这种带着复古风格的吉他。 嗯， 神到的依旧是正午有星光， 哇， 12:05对，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了，我们还是有一些其他的歌曲还没有送出， 对， 大家也可以继续打开脑洞。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就是金庸的那些小说或者是你看过的改编作品当中有哪一些情节印象深刻，并且你还想改编一下的、魔改一下的哈。 嗯，这边有他自己首先就把这个话魔改了。 嗯， 我看到木怀生的留言，他说有没有张智霖版的《雪山飞狐》的主题曲？张学友的《爱你痛到不知痛》求播放哈。 嗯， 好像没有张智霖演的《雪山飞狐》。 对， 首先没有准备这首歌，没有带来哈。其次是没有张智霖的《雪山飞狐》，张智霖演过《射雕三丢》那个。 对， 真的演《雪山飞狐》的是和张智霖长得很像，有一张娃娃脸，那个叫陈景鸿，他演过《新上》。海滩， 因为他们俩笑起来以后脸上这儿都会有个大的 酒窝。 对， 圆圆方方的脸很可爱， 没错。 嗯， 那个当时因为朱茵在里面演的是黄蓉嘛， 嗯， 然后那会儿我记得在第一次看这一版电视剧的时候还是这个地区电视台， 嗯， 就是在家里面看的时候，除了有北京台之外， 嗯， 还有什么石景山区台，这个区台那个区台里边演的，当时就觉得我太可爱了，这个 太美了，把他演活了。 朱茵演的真的就是朱茵演的是让人觉得说最喜欢的一版黄蓉，她， 嗯， 的那种调皮、淘气、灵动、可爱， 嗯， 我觉得是其他那些女主，我觉得有可能是从面相上不太具备的，其他会显得有一些成熟，有一些稳重了。 对， 只有朱茵，你就觉得她真的是在那样的一个年纪， 嗯， 非常的年轻， 确实就是人见人爱的感觉。因为她里面还有就是吸毒欧阳锋，她有个侄子，其实是亲儿子， 嗯， 叫欧阳克。 嗯， 欧阳克不是猛烈的追求这个朱茵吗？ 哎， 我记得在连续剧里面，欧阳克还找了一个比较帅的演员来演， 嗯， 当时觉得说其实欧阳克也挺帅的哈。然后最好如果朱茵她有什么孪生姐妹啊，赐你一个妹妹， 对， 也是魔改一下。 顿时就想起了古天乐跟朱茵， 嗯， 跟张家辉演的一个电影叫什么来着， 嗯， 跟反正蛮有趣的，在里边朱茵还真有一个双胞胎妹妹， 嗯，看 可人，然后妹妹叫什么伊人什么的可以云过去。 香港 TV 很喜欢说 让他们嫁接一下 伊人啊， 好好， 这样的名字 真的是哈。来这边我们继续再送上一首歌吧，然后剩下的歌曲都会显得比较老了。刚才谁提到雪山飞狐来着，谁又提到了吕方， 放眼望千山雪海，我又梦在云外，见世上冷漠人似冰封，朝问热血何在，人间一向多风霜，同心冰雪亦无爱，豪气生温解冻，将冰雪为你改，携手心里引春风， 欢笑为你看。俗世改，挥手千里雪山飞，同心飞进白云内。和你相通心意，飞出万里雪海，追踪美梦云。 说以前的这种武侠小说的主题曲、片尾曲都要出现这种古筝啊或者古琴的元素， 没错， 嗯， 这种 就是侠义的 带的氛围感，对。然后吕方的声音其实在给大家留下都是这种偏比较温润的一些感觉，包括前段时间《弯弯的月亮》，对不对？ 对， 其实都带着这么一点点的古风、木质感、自然感很强。对，《朋友别哭》对，也是他绝对的经典哈。好，这边我们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还有哪些魔改的想法没有啊？这边来看到。说虚竹挺好的， 虚竹， 最大的人生赢家，武功都是传功来的，对，不费劲呢、啊，人家咔一下就原地起飞了那种。然后呢，这个自己的这个爸爸，少林寺的住持，没错啊，这个妈妈是四大恶人的大美人， 哎， 莫名其妙的怎么就成了缥缈峰灵鹫宫的主人、感情也很顺利，顺带还带个驸马， 看看 是不是？哎，真的是 人生赢家。 绝对随便一条就是慕容复望尘莫及的运气怎么就那么的好 怎么就那么点儿配呀，慕容复要啥没啥， 最后自己还疯了 所以你看郝先生也说我也最喜欢里面的虚竹哈、 是 对，但雪孩子就说了我还是希望杨逍没有死啊，大帅哥孙兴，我觉得孙兴塑造的这个角色真的是他一辈子红利吃的最大的一个角色。而且包括连金庸本人也说过，说其实这个形象刻画的是最符合他原著当中本来的那个设定的。 哎呦，这些以后选角导演就是在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其实发现说原著作者他自己在创作之初，想给大家刻画出来的一个形象，这几者之间都是相互契合的。 而且有时候他是神来之笔，据说孙兴他是来救场的，之前那个演员没有来。孙兴正好有空档说那我来给你们救个场，结果成就了一个经典。 选角导演应该真的就全都把原著作者选过去，包括未来一段时间我们扯一个跟武侠没什么关系的三体，对不对？ 对， Netflix 那边要拍，然后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没有真正原著作者站在那儿去看，哪怕他选的是一些国外的角色、国外的演员，始终没准最后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改编影视剧的时候心里会觉得说没有那么达到你的预期的， 就是至少原著粉会不满意。这就是为什么包括司藤的作者韦鱼也在说其实很多的编剧对这个改编的这个连续剧他是没有话语权的，所以最后变成什么样子他自己都不知道。 哎呀，所以就请留心去吧，好吧。 好， 来这边我们继续还看到其他朋友这个 来看到提到的自己想要去魔改的情节，或者说曾经的印象，好比说这个醉粉纯，他又提到了说，其实对于小说的印象深刻呀，还是上学那会儿，宿舍住在我对面的那个长发及腰的舍友，耳朵里面听着周杰伦，然后这个手上翻着金庸小说的画面，只有说到这个书里面的情节和周杰伦的歌词的时候，他才会跟你聊得滔滔不绝，不然这一个人就永远沉浸在那样的一个故事里面。我曾经也是碰到过这样的一个同桌，永远他都沉浸在哈利波特的世界当中。 跟他聊别的不行是吗？不看你 聊什么麻瓜的世界的事情我不懂，不要跟我说。 记不记得当时看着金庸的小说，听着这一唱的歌，然后自己在那儿傻笑的样子？ 嗯、 啊， 那你还记不记得曾经有个约定，说要在对 这个贼草 最后一周的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要 battle， 我们不叫 battle， 我们叫合作一下， 合作一下， 对，就这首歌哈， 我们也魔改一下，把这首歌里面加入、嗯、 不要 这个 滑水行不行？ 加入飘逸的内容，嘚儿飘，嘚儿飘，嘚儿一的飘，我来 试试。 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哈，还有很多。刚才其实我们俩一直都想聊的就是青翼蝠王那个角色，对， 刚才我一激动，差点那在广告里面说了，我说这是青翼蝠王、嗯，我们都看过那个电影吧？ 对， 那个青翼蝠王，哎，不要浪费那个，你学习， 对，不要浪费。自己的血也跟那自己跟舔，太可爱了。 对、 啊， 还让别人给舔。 哎呦，真是，反正就是先开始还说啊，他老婆被他弄走了，然后性格、 嗯、 后来发现其实没有，是一个好正面的角色。 对， 这种反转就会让人觉得这种魔改很有趣。 还有穿着红十字。 红 的那个对吧？ 这恨不得跟小黄人嗡吧嗡吧嗡吧就来了，然后墙头草天天两边顺着倒，太可爱了那几个哈。 这个电影值得二刷三刷。 哎呦，所有就是很多这一些魔改、 嗯， 然后各位除了你自己幻想过，有很多导演当他自己，比如说拍摄电影到一定地位，他突然发现自己灵感缺失，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搁置，或者他自己本来就是小说迷，他就想创作他自己的一版的时候，当他有实力，就会产生这么一版让人捧腹大笑的剧或者电影。另外这一版刚才一直在呼吁张学友的，抱歉，我们准备这一首歌、 嗯、 这一次的东成西就、 嗯、 在东邪西毒之前也是生拼凑出来的这么一波班底跟剧本、 好像是个 还有没有印象 贺岁电影， 没错啊、嗯、 绝招哈武功，问世间多少个能上高峰，成功威风，男儿有多少真的是英雄，谁是大英雄，是痛非痛，问世间有几个绝对出众，南北西东，不去顶白也不去跟红，从未做大狗熊， 我的爸爸是大顽童，我妈妈也嫁给他这个老公。 多可爱的 Jackie、 啊、就是啊， 那时候还是真声唱歌哈 啊，哎呦、嗯、爱的不行，如此干净雪白的少帮主自己的表妹怎么就先开始不爱他呢， 你别说，真的觉得他在电影里也挺帅的， 对、 嗯、被唱歌耽误的影帝、哦、 真的是、嗯、我原来当我接触到这个张学友的时候、印象深刻的始终还是他的这个电影跟这个其他的一些影视作品， 嗯， 在里面跟他唱着深情歌曲的这两个角色，我其实在最初的几年是无法联系到一起去 的，是 的 是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张学友，这是另外一个张学友， 嗯， 当然提到的时候他俩不会完全放在一起去对比， 嗯哼， 还有然后这一次的魔改呢，其实也是很多人不断的想要去重温的一个电影，然后在里面尤其是刚才前传也提到贺岁影片嘛，然后到最后都是大家恭喜发财的一个团圆的美好的结局，我觉得大家想要找乐的时候，咱们不想再那么费脑子想一些情节要魔改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哈。 嗯， 好，这边我们继续再看到朋友们其他的留言。 有听友就说他没有想要魔改，他就觉得很多他很喜欢的、很符合他心目中原著形象的人，他给我们列举了一下，比如说周海媚的周芷若、邱淑贞的小昭，还有龚慈恩的程灵素，好多人提到了这个角色。 嗯、 佘诗曼的阿九、孟非的胡斐、孙欣的杨逍、古天乐和李若彤的《神雕侠侣》。 嗯， 大家都很喜欢这些版本。 哎呀，在里面这些情节，尤其是这个古天乐跟李若彤 YYDS， 哇，他们俩的搭配，我觉得其他再有版本都已经无法这个比拟了，因为在里面真的就是两个人从颜值的巅峰， 对， 然后到整个最青涩的时刻， 嗯， 对应这样的角色是最完美的， 而且他们俩那个时候的年龄感也比较贴合角色， 没错啊、 嗯。 然后这个在里面刚才是不是有人提到说，如果杨过自己的胳膊再改的话，希望能够保持原样不动， 是、 啊、 说这个杨过的手被郭芙砍断之后，遇到神医发现自己的手臂麒麟臂，应该是找到了主人就给杨过装了麒麟臂啊， 哎呦， 还是希望能够 没错， 这个、剧情跳过去， 没错。然后这个尤其是在回来的时候看的这个袖筒空荡荡的，让人觉得特别的心酸跟心疼。 是， 在小时候那一会儿刚刚开始学物理课，然后就觉得说，如果他真人家有个神雕嘛，对吧？ 对， 人家偶尔还骑骑雕什么之类的，对吧？就在上面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有一边的袖筒是空的，不太符合空气动力学。骑着骑着雕就跑偏，你知道？不要左转啊！怎么回事？刚说完，下一秒又转了。张碧晨，下一秒。 好想能看到你嘴角微笑，最好再下一秒。好想能听到你轻声歌唱，最好再下一秒。纯白棒球帽，墨绿色衣角，时间静止的美好，默契发生在每个下一秒。爱上同一种口味的蛋糕，不约而同哼唱一段曲调，这样看你傻傻的笑。好想能这样就白头到老，最好从下一秒。 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ght,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See you.

小只的快乐。 五月天的一首《笑忘歌》，再一次回到中午有星光的节目当中。今天跟各位来分享的就是你最想改进小说当中的哪一段情节。有新朋友来了，西边老好， 我看到他了。 是主持人，大家好。主要以武侠小说《飞雪连天射白鹿》这什么什么什么为主。好，谢谢啊，谢谢您提醒。我们已经聊了一个半小时了，基本上我们太知道了啊。我们今天聊说这些小说里面有没有您读过以后印象深刻的情节，想要改一改的呀？您慢慢想，甭着急啊。我们回来以后继续看到其他朋友们的留言。 好像也是位新朋友叫吴梦生，他已经留了好多次的言了哈。他就觉得说陈浩民的段誉可以。 哎， 你是就光是赞扬没有需要魔改是不是？ 可以可以。就是意思自己想要成为 我刚才有人说了说哎呀就希望把那个魔改的部分，就是希望把所有男主角换成我自己。 对，自己挺就是陈浩民演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你就觉得他不讨厌，对吧？ 挺成功的。 对，他就算是这儿喜欢个妹妹那儿喜欢个妹妹，最后发现都是自己的亲妹妹之后 然后最后他爸爸还跟他说可以把这些妹妹都娶回家没事儿。 对，就是他那种小孩的淘气啊，很多时候不负责任啊，包括受委屈之类的，你都觉得因为陈浩民身上有那种年轻的真的是 少 年 气。 对， 对， 你不会觉得他讨厌。 嗯， 但有些我觉得没准换了人演你就会觉得他有点皮，甚至有点熊孩子的感觉。 对 对，挑的实在是太合适了。 刚才我还在跟王威说说类似于像他呀，还有类似于像孙耀威啊，这种都是一型的，就是年轻那几年你觉得非常好看，做什么事情像弟弟一样都可以包容他，未必说以后会还保持那么帅，四十岁以后还那么帅，但当年那几年来看还是很养眼的。 是没错，然后在之后就需要好好的保养了，是不是？男人也需要好好的保养啊，保持自己的少年气。就需要听到的一首歌， 让我飞， 这一版谁还记得？任贤齐。 很早见你都不明了，让我哭也好，让我泪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英雄不怕出身太单薄，有志气高哪天也骄傲，就为一个缘字情难了，一生一世相扑步步老，相爱深深天都看不到，恩怨世世代代心头烧，有爱有心不能活到老，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让我飞也好，让我回也好，恨苍天你都不明了，让我哭也好，让我泪也好，让我天天看到他的笑，让我醉也好，让我睡也好，把愁情烦事都忘了，让我醉也好，让我做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 生一世相扶步步老，相爱深深天都看不到，恩怨世世代代心头烧，有爱有心不能活到老，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 让我飞也好，让我回也好，恨苍天你都不明了，让我哭也好，让我泪也好，让我天天看到他的笑，让我醉也好，让我睡也好，把愁情烦事都忘了，让我对也好，让我错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人逍遥。苍天你都不明了，让我哭也好，让我泪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人逍遥， 随风飘飘，天地人逍遥。 今天好像没有人提到这首歌，但我觉得大家在心里默默的在期盼这首歌。 如果提到杨过现在再说的话，你还会觉得只是古天乐他设定了一个标准吗？ 嗯，我会。 你还是会？ 我会。 任贤齐这一版你能接受他演的 我就是 杨过吗？ 你知道当你的世界出现过这个一个人以后，其他的都是将就，而我不愿将就。 说实话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两条并行的线。 嗯， 就是我不会说哎呦，我不会拿他们俩对比。 嗯， 就好像说刚才提到的两个，一个唱歌的，一个演戏的张学友。 嗯， 这俩我觉得都能兼容，特别合适。 嗯， 但如果说你非提到什么这个杨过的话，那肯定第一反应前三个半个小时我愣没想起来这首歌，你知道吗？ 一直在刷，好像每次都划过去了， 一直被扔在脑后啊。对，但是呢就突然想起来任贤齐，会让人觉得哎，他跟吴倩莲其实当时也挺搭的，也挺合适的。 而且很多人都在说起武侠就不能少了任贤齐、 啊、 你别说他还真的是唱了不少也演了不少，而且很多人是认可他身上这种侠气的。 没错， 嗯，就像很多人认可吕颂贤那个版本的令狐冲一样，虽然他不是最帅的，但是连金庸老先生都盖棺论定说、嗯、他的身上那种气质是最像的。 那个啥，那个之前跟你说的枪火那个电影看了吗？ 没有。哎， 吕颂贤你如果喜欢的话你把那个再看了。 好，我回去 看 我已经攒了十几部电影了。 哥们的块练的是真好， 是真的。 对， 就身上 今天晚上就要看了， 马上我下了节目就要看。 来，这边还有这个其他朋友提到的，来让我们再看看啊、关于这个妹妹的问题， 有看到 杨过吗？ 哦，杨过、 嗯、也提到说这个有那几个好妹妹其实让人挺意难平的、嗯、尤其是有很多青梅竹马的这些，对不对、 嗯、 然后就觉得说只不过其实看到最后发现说杨过的感情方面处理得好， 嗯， 那几个妹妹她们不打架，和平相处， 而且是真妹妹， 真棒， 不像段誉哈、 啊、情商高， 嗯， 对对对， 最后妹妹也不是真妹妹， 段誉真是的跟谁都觉得想跟 他就是这个韦小宝的雏形， 对，起始动机不太一样。对，好， 对，这边有看到有听友说、嗯、再蹲一首经典毛阿敏的爱上张无忌，那他看的就是高圆圆、 嗯、 苏有朋还有那个贾静雯那一版本的倚天屠龙记， 是、 嗯 啊、 还有吴启华版本的倚天屠龙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 我还真不知道，压根就不知道 我看过，而且我也听过吴启华还唱了主题曲风起云涌。 他荒唐镜还能演这种角色呢， 哇，跟你说他真的演什么像什么。 对对对， 他可以演正面角色反面角色大反派，他可以坏到骨子里去，然后演正面角色、哦、让他觉得医生也好警察也好形象就深入人心。 我真的是受不了的就是就两个对比，我得还是他演荒唐镜这样的角色、 嗯、 跟他演跟陈慧珊演的那个医生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这是什么刑事侦缉档案， 妙手 人 心,、哦、 人心，对不对，就是完全就不搭嘎、 嗯、 你就觉得他戴上眼镜是一个人、 嗯、 好人、 嗯、 好的让人心疼的人， 嗯， 摘了眼镜以后真的就是他跳不跳过哪条线你都想打他的那种人、嗯、是是。 还有他演那个现代剧也很好看很帅气，演古装演张无忌的时候虽然年龄感偏大、嗯、但是依然觉得很帅， 没错， 有幸福感、 啊、真的、 嗯、 这好演员这么一说真的有很多哈、啊。 他太有塑造角色的能力了。 来，生如夏花这边提到说 DT 这个话题啊，辛辛苦苦弄的结果围绕经典歌曲了，干嘛不呢？ Why not？ 音乐节目 这话题不就是经典吗？ 哎呦， 是不是？ 哎呦哎呦， 你要提到最经典，你要提到 终于等到他 所有人都会提到都会放的， 当然是 李连杰的这个电影啊。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之晓。江山笑，烟雨遥，涛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娇。清风影也寂寥，豪情还剩了一襟晚心事不再寂寥，豪情仍在痴痴笑笑。啦啦啦啦啦。 许冠杰的《令狐冲》我也是感觉特别的喜欢，虽然这个版本会有一点老，就很多时候这个 清晰度还不高呢， 电视台真的会放特别老的片子的时候，然后偶尔会回顾一下，但是这一首歌听到很多地方都会唱，好像就是有一些时候男人长大了，然后自己好像就混迹江湖步入江湖，有了自己的一些经历跟收获，然后能够这个笑看天下的时候，都会很释怀的唱上这么样的一首歌曲， 对， 还是很棒的。 有看到夏花就说了，那个画面马上就来了，红尘千曲还说到那个电影里面有台词，林青霞在喝着酒的时候就说天哦，在绣着花，拿这个绣花针在打武功的时候就说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这个我们看过好多遍，这个电影的人都会记得，记忆犹新。 叶童演的岳灵灵山呐、 啊，哦， 这个我还真的哇， 他演过岳灵山呢、啊， 真的、啊，就叶童真的是，你看你就不征求白那个白娘子的同意，你这怎么就演了这么多的戏啊？ 对， 然后张敏演的是任盈盈、 哦， 就之前就张敏不是还演赵敏吗？在这个李连杰那个，哎呦，总之就是中间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个这个乱入跟贯穿， 对， 梳理下来真的是哈。 这边看到还有洛凡一晨说了，说是杨过处理的是很好，但是那一刀也够疼。我告诉你，我只能做你的哥哥。啪一刀下去， 不要再多想。哎呦，想着我现在自己的胳膊肘都有一点，哎，最近得去揉一揉了哈。然后这边还我们继续看到这个关于刚才提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前段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对，就因为弯弯的月亮，然后突然开始看到这个吕方的他的之前的一些作品，然后突然就在找一些曾经让我们觉得在香港那边挺了不起的很多演员，又是歌手又是作词人，就他们音乐人跟演员的身份他剥离的不会特别的开，让人觉得有这么多的能人他都可以一人多能，很了不起。然后就刚才沧海一声笑，每一次再去看的时候就会提到一个名字，黄沾嘛，对，相信大家都知道黄沾是一个很强的这种这个作词人啊，在背后有着很多的一些贡献，经典的歌曲我的中国心啊，包括这一首歌他都有参与创作。然后他演的角色 我其实对于他戴上眼镜以后演那种坏坏的角色印象特别的深刻。 嗯， 就是那天在搜的时候突然发现唐伯虎点秋香里边的那个华太师居然是黄山摘了眼镜演的。 是，好像是， 我就 以前有人提到过， 对， 惊鸿一瞥。 哇，就真的就突然想到这儿，听到这首歌曲，我觉得必须要分享我当时的一点点小震惊。 好， 今天跟大家带来好不好。 嗯， 再一次感谢各位今天所有的留言跟贡献吧，然后谢谢大家跟我们一起趟了这么一条回忆的道路出来。 也确实很多的经典回味无穷哈。 对，然后中间有很多的急转弯，我们进行了一些思维的发散哈，好像这个突然拿到了中学那本经典的发散思维大课堂，上面画的这一个人只不过不是爱因斯坦而已，是各位的脑筋，各位的脑洞大开哈。好，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刘瑞琦，叫做小欢喜，希望今天中午这两个小时对于各位来说也是欢喜的两个小时。 嗯， 如果突然想到哪一个经典的剧，哪一段落想要去重温的话，今天晚上是个好时候哈。 是， 好，再次感谢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是王维， 我是千纯， 跟各位明天再见， 各位 拜拜。 那林下的跑道记忆中好长，我在你身后看你嬉闹歌唱，感受你所有欢笑哭泣和忧伤，却默默数着日子不敢生长。你一点一点走出我的视线，却始终走不出我的思念。走过所有的路，我仍在你身旁，每一朵云都是我对你的守望，小小欢喜陪我们一起经历成长，全新的小世界正等你前往。我的爱属于你，而你属于明天，我会目送你的背影渐渐走远，多么希望你有幸福灿烂的人生，简单的纯粹的畅快的小世界。